明明是冷冷清清的长夜，为什么还有叮叮当当的声音？听不出是远还是近，分不出是梦还是真，好像是一串铃打乱了我的心。明明是默默为什么还有清清楚楚的灯影？看不出是心还是情，分不出是梦还是真，好像是一支箭穿透了我的心。外不再有凄凄切切的幽灵，只听到喜鹊凄鸣。今夜的清风吹来了笛儿春，又把小城的夜莺吹醒。明明是梦什么还有清清楚楚的灯影？看不出是心还是情，分不出是梦还是真，好像是一支箭穿透了我的心，穿透了